南朝鲜各界热烈称颂伟大的金正日将军的不朽党建设业绩和祖国统一业绩。首尔的在野人士李哲俊说，领袖金正日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工作建树了永恒不灭的业绩，这些各编年史是他为党的领导历史谱写光辉篇章的伟大的编年史。我们社会研究所常任研究师等各阶层表示热烈称颂，说金正日国防委员长以特殊的睿智、坚定不移的统一意志、非凡的领导艺术和宽宏大量的拥抱力，通过了关于由我们民族自己来解决祖国统一问题的6·15共同宣言及其实践纲领14宣言，为祖国统一运动史建树了大殊特殊的丰功伟绩。南朝鲜一些媒体载文称颂金正日国防委员长，说他是全体同胞都敬仰的稀世罕见的政治大师、统一的救星、卓绝的伟人。